第十一天，家人、朋友。伊万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全家福。 全家福？什么是全家福？ 全家福就是我们一家人的照片。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家人吗？ 当然可以。 这是我爷爷，以前他是大学教授，现在退休了，在家里写书。 你爷爷真了不起。 这个中年人是你爸爸吗？ 是的，他是医生。 你跟你爸爸长得真像。 是吗？ 有人说我长得像我妈妈，这是我奶奶，60多岁了。 你奶奶看起来挺精神的。 你猜这个是谁？ 她一定是你姐姐。 猜对了，她在外贸公司上班，是销售部的经理。 你姐姐真是又漂亮又能干。 这个帅小伙一定是你姐夫了。 是的。 还有这个小帅哥是他们的儿子。 这个小孩真可爱。 他是哪年出生的？ 他是2001年8月出生的。 真是幸福的一家人。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，这是他的照片。 他长得真帅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张明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在北京大学上学。 他有多高？他今年多大了？ 他1米85，今年24岁， 我们年龄一样大，但他比我高5厘米。 你想你的家人和朋友吗？ 很想。伊万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 没有，我们家里只有3口人，我、爸爸和妈妈。我在圣彼得堡出生，在莫斯科长大。 短语和词组：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叔叔、姑姑、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、女朋友、男朋友、丈夫、妻子。漂亮、帅气、能干、聪明、瘦、胖、了不起、强壮、高、大、矮、小、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律师、工人、农民、经理、会计、主管、官员、军人、老板、商人、歌手、音乐家、画家、作家、演员、主持人、科学家、警察、消防员、保安、秘书、售票员、司机、设计师、翻译、编辑、飞行员。